讲一些理论好不好？那为了解自心的修行，我们每天有诵那个卡兰尼亚梅塔苏达，所以可能今天晚上我会讲它的内容，好不好？ 好。 有没有听过？ 没有。 Peggy 已经有听过它的内容。 没关系，重复听。 那如果听过的话，那我会讲另外一个题目，好像 不 好。那那个卡兰尼亚梅塔苏达，资金是属于大家可能知道，在南传佛教算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大概大家知道，大家会诵，这个今天的背景是什么佛不能够讲法，如果没有适合的因缘，这里因缘是有佛在的时候，在舍卫国有五百新出家的比丘，他们那个接下的时候有找到很适合的地方，在森林里面靠近一个小镇的人口很支持他们，供养他们，所以他们在那个森林接下接一些毛棒，然后他们就开始用功。不过他们不尊敬在那个森林所住的那些山，在树木里面他们小便大便在那些他们的住所下面，在树下面，所以他们就特别讨厌他们。结果那些天人住在树里面，他们有一些行动，所以他们会威胁他们，心转变成很恐怖，做一些很大声音，所以他们害怕就决定离开那个地方，回到舍卫国问佛怎么办。那佛慈悲看没有比他们所选择更适合的地方，所以他送他们回去，教他们这个经，如果他们修一照这个经的意思，那些天人都会变成他们的朋友，会支持他们变成护法，他们自己能够解脱。那结果他们就回到森林里面，修练习不断的念这个卡兰尼亚梅塔苏达资金，那些天人就保护他们，他们也对他们很好，他们去方便在比较适合的地方，不在他们的住所下，在树木下。结果都 他们变成护法，所以没有什么障碍，他们能够专注心在修行。那接下在三个月之内，他们都能够成道。就是这个故事。那用自信，这个经典是说明怎么用自信观，来修解脱的过程。解脱的过程是什么过程？是戒学、定学、慧学，大家有学佛，大家知道，戒学、定学、慧学都能断烦恼，戒学所断的烦恼叫做逼之断烦恼，就是因为修那些功德，所以能够对治他们的方向，能够控制所有的身跟口不善业，不过戒学的力量不够强来控制所有的意业，虽然努力在观呼吸，还是现在努力在四个缘，还会出现一些不善意业，一些不好妄想，有没有？定学有成就，那就心连在定里面连不善意业都没有。那所以这个定学断烦恼的过程叫做真断，真福的真，真断烦恼就是在定里面不但不善身口也不能够出现，连不善意也都不能够出现，在定的情况心完全清净，没有什么烦恼。不过出定以后就在重复烦恼会出现，而且修定的人他们的心变成很敏感，所以因为对烦恼很敏感，所以他们会变成更明显，出定以后烦恼更明显，烦恼明显才能够处理他们，如果烦恼不明显没有办法处理他们。没有修行的人虽然很多烦恼，他们不知道有烦恼，因为他们不努力在修行，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努力在修行修定，在连小小烦恼能够看到很清楚，当下处理，因为心有力量，有在修定真定，有两种定，有真定跟不真定，真定是跟心舍在一起，如果没有心舍那就不是真定。什么叫做心舍？大家知道心舍叫做不变心、平等心、不执着可以的、不集结不可以的，这个叫心舍。不管是北传的南传佛教，在山心说里面一定在 每次出现善心的过程，一定有心舍。没有心舍，那不是善心的过程，就是不善心的过程。有贪欲，还是嗔恨，还是无明，还是经常都在一起。有两种舍，收舍，收舍叫不顾不乐收，心舍叫不变心，不变心叫做不执着，可以的境界，不集结不可以的境界，了解？ 对，可以不可以的境界，心都不会动摇。 心没有倾向，往执着可执着了，拒绝苦，这样再变成善心，也明显的善心，也明显的心舍。如果有解脱，那练习不断的心舍，罗汉佛。练习不断的心舍，所以没有烦恼。对六根六尽完全没有执着，没有集结，所以烦恼不会出现。所以罗汉佛的境界叫做查安噶乌贝卡六支舍。留着舍，那烦恼不能够出现，正念不能够有断。我们已经有昨天讲过，解脱的情况是什么情况？ 没有烦恼的， 就是。拨所有的无明手，没有无明手，那就有解脱，有心舍。有两种手，无明收跟明收，明收是什么收？在收不愿爱，不愿去，不愿忧，所以解脱了。现在变成越来越热，我也开始流汗。现在一直加跳舞热，不需要那么热，那你那么火炉在开，没有什么意思，不用加那么多木材。 这次不是我家的，是我装的。师父，行舍就是平等心。 当然是平等心。 心舍的意思就是有乐受不执着，有孤受不计较，对不孤不乐受没有无明。修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第一步就是修，现在你们是修，是修没有烦恼的乐。萨拉亚塔那维邦嘎苏塔是说明，依照佛教四念处境是特别说明有两种受，修受念处就是分别他们很清楚，修这个四无量心的过程也是特别在分别明受跟不明受，无明受。什么是明受？明受就是叫做尼拉米萨维的那不好翻译尼拉米萨，我们可以翻译为出离受。有出离受，有给哈西达维达那，给哈西达维达那是靠家庭受。什么是靠家庭受？它是依家庭受。执着受。在佛教里面，家庭叫执着。因为佛了解家庭叫做执着，所以他全部都离开。家庭说 Geha Sita 协定还是假定？假定哪一个假？ 假 真假的假 假 Family 假 假 安定的定 假定 家庭， 家庭， 家庭， 家庭受， 家庭受，一家庭受，一家庭受就是爱 ，attachment， 所以这个两种受，不是说在家庭不能够修处理受。修没大也是修处理手，处理手就是超越那些分别的执着，这样在也在家庭里面能够快乐，越来越执着越不快乐。所以有一家庭受一处理受两种，分别他们就是修受念处，有那家庭受是什么？感到乐受的时候，有执着的睡眠， 执着的习气，执着的倾向，看到骨瘦有嗔恨的倾向，嗔恨的睡眠，看到不顾不乐瘦有无明睡眠，无明倾向，昏沉无聊，调剂，那个都是无明不顾不乐受。那在佛教里面修持无量心的修行，就是特别来对治在乐故跟不故不乐受所有的那些执着的睡眠，嗔恨的睡眠，无明的睡眠。受没有烦恼的倾向呢，心也就会超越烦恼的境界。因为烦恼就是特别，因为受，因为无明受，所以心有烦恼。明修心没有烦恼，所以学佛法也是学智慧观理修，观理令纳的过程。我们已经有提到令纳在缘起里面断那个缘起的束缚，无名的束缚在哪里？只有在收能够断。清楚了，那只有回血有力量，完全断而断所有的烦恼，结跟定是智慧学的条件。如果智慧学有成就，在结学跟定学能够完全成就，修行人能够超越，小心的分别。那知经里面也有三种学，结学、定学跟回学。如果要用知心的修心，解脱自己的心，解脱自己的手，那要修那个三种学。那第一部分 是说明那些功德修行人一定需要来深入自心观的修行，他们对之那个助他修清净的爱的所有的烦恼，这是一直到第三颂那库达萨玛查格钦奇金奇耶涅维努巴格乌帕瓦德雍，到这里是说明结学的部分。那最长的部分就是定穴的部分，定穴的部分是从Sukhino Vakhemino Hontu Sabbe Sata Bhavantu Sukhitata 一直到Etam Satim Aditya Brahmam Etam Viharam Idam Ahu。 那剩下最后的一个颂 Ditincha Anupagama Silava Dasanena Sampanu Kame Suvinaya Gedam Nahi Jatu Gambaseyam Punaretiti， 这个小小部分是说明回血。我们已经有讲过自心观的基本的所言，就是一切众生，众生如比方说居士论是说明，因为自心观的所言是无量心的所言是众生，所以自心观悲心观习心随习观舍观都不能够领导修行人往解脱，因为优柔众生是优柔境界，解脱的内容就是人间真实位，人间真实位也是在深一地山没有众生，所以最后就是说明离开所有的见，其实是观你不正，特别观你不正见，不过其实意思是所有的见都要离开才能够解脱。留在无 相接、无缘接、空接。所以一定要离开众生间才能够解脱。那我已经有提到，从大乘佛教的角度来看，有四无量心宝火自性观在里面，有三个所缘不第一就是一切众生，第二是法所缘罗汉，没有烦恼，为什么他要罗汉要特别注意才能够看到众生，佛也要特别注意啊哈，只是阿难的才能够看到众生。这是罗汉佛的境界，如果没有特别注意呢，看不到众生。 什么叫特别注意啊？ 特别注意就是叫做注意那些细节，好像有这个众生有那个特殊，那个众生有那个特殊，这是叫特别注意。佛特别注意就知道啊哈，这是阿难多，啊哈，这是舍利佛。如果他没有特别注意，他不管阿难多舍利佛。 师父，你的意思是他看到就是一个四大，是不是？ 不是四大，空。 空。 我觉得看的本来就空，所以特别注意就会看到众生了，就不空了。 当然空，还是空。分别跟无分别没有什么什么冲突，在凡夫的境界，分别跟无分别有冲突，在圣人的境界没有什么冲突，分别就是无分别，无分别就是分别，不受分别的束缚。所以分别不能够变成烦恼的因缘。为凡夫分别变成烦恼的因缘，所以不善有三个意思：不方便、不健康、有罪；善叫做健康、方便、无罪。从第一句开始，修善的意思就是三个意思。什么是罗汉？跟罗汉的境界超越这种善跟不善的分别。那现在罗汉看不看众生，他看法，众生为罗汉是无趣因而已，不是别的，无趣因就是苦。所以罗汉是为众生，他是实为无趣因。 这个叫法所缘。其实法所缘的意思也是很观的意思，法是有内法有外法，外法是就是外面的境界，外面的境界也是法。现在你有下雨，你去外面走一走，在石头上滑，有没有看过一些众生滑在石头上，他们会对石头生气，有没有看过？我在留学在日本的时候，我们去每天徒步，多古哈兹在那个小镇里面，就是寒修。那个时候有下雨，我们的老师他画在石头上，山他的腰很特别冻，那他画在石头上以后，受伤，他然后摸那个石头，说：“哦，这个很好的滑的石头。”所以，国大仪式，自信观。要修炼关于外面的所有的环境也是法宝。究竟是无量心，就是无缘，无缘是无量心，无缘慈悲喜舍，这是佛陀的境界。好像有无缘解脱门，也有无缘是无量心。无缘是无量心叫做在佛陀的情观，不需要什么所缘，在什么情况下他的心的相续有慈悲喜舍，不需要所缘。所以佛能够完全佛就变成法身，观佛就是观法，法里面，法跟慈悲喜舍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在南传佛教，现在我们没有时间讲波罗蜜，是无量心的修行，特别跟般若波罗蜜有关系，这种是无量心的成就圆满是靠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在般若波罗蜜的境界色变成无量，心变成无量，所有的所缘变成无量，所以超越所有的分别的束缚。 那是无量心从大乘佛教的角度，特别从菩萨修行的角度来看，就是特别方便来超越小心的分别修大心观心空心，这是菩萨道的理想。大心是什么？大心是修无上无上菩提。狂心是什么？虽然修无上菩提，不离众生，因为是无量心，也就不离众生，基本的境界就是众生。空心就是般若波罗蜜。所以其实是无量心的修行包括在里面三种所缘，渐渐在修行的过程要配合他们变成一个味道，解脱的味道。什么解脱？特别受的解脱。手没有舒服，心没有舒服，手过大，那心过大，过大收的条件就是修出离收，没有修出离收不能够过大收。另拿无量的境界，因为学另拿无量的境界，所以学超越那个小心的分别，小受的分别，靠执着的分别，那用这个了解，我们可以看那个《卡卡尼亚梅达苏达》的内容，他们怎么翻译？为了解脱，获得宁静，善达目标之善，古萨拉，我们已经有说明善三个意思，健康、方便、无罪。得修善就是解脱的条件，不修善没有办法解脱。修善就是修无罪，修健康，修方便。如果要善为自己最高的善，为自己的一切众生就是解脱。那佛是说明，先说明要修什么功德，那些功德就是戒学的内容。修戒学就是修一些功德，如果能够修佛所讲的在这个部分的功德，那能够在 每天的生活中保持爱清净，没有烦恼的爱。如果没有那些，没有修那些功德，那就没有办法保持在每天的生活中爱清净。现在是无量心是得别，修心在他的，虽然他也是属于定的修心，他的作用是在一界，关于一界的众生，一界的众生是最需要的清净的爱，最需要的慈悲。因为欲界的众生在特别喜欢吵架，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特别喜欢所有的冲突，特别喜欢互相害，生气。世界无世界的众生已经超越这种境界，他们不需要。当然大家需要，不过特别是关于欲界的众生，因为烦恼，受的烦恼，爱的烦恼，就是特别关于欲界的众生。欲界的众生在世界里面，无世界里面那些众生，他们是新变化出生的，所以他们他们很舒服，我们不是新变化出生的，我们就是执着出生的，他们直接从花心出生，世界无世界的众生直接从花心出现。在欲界那些高天的众生，他们自己能够，他们也不需要已经教训他们的他们所欣赏的所言，已经能够从变化nirmana rati， 在不过他们的所言还是比那个世界的众生的快乐的所言粗鲁。在世界已经没有粗鲁的说法，在无世界已经完全没有说法，所以他们的乐就是新的乐。新的乐比先帝的乐维系的多。所以一阶的众生特别需要慈悲，因为他们的受的颠倒特别强。 什么是受的颠倒？什么意思？ 手的点到是我有没有说明执着乐生气管理不可以的境界，在不苦不乐的境界无明，就是无聊调剂昏沉，就是手的点到，手的点，因为手的点到变成尖香跟心的颠倒，尖香跟心的颠倒就是无明。无明是特别因为受，受缘无明，无明缘受。禅定的境界。所以在瑜伽就是爱变成最深的束缚，最深的烦恼的因缘，因为爱所以那么多矛盾，那么多苦吵架生气，恼，所有的忧恼都是因为爱的束缚，那没有爱的束缚，没有那些烦恼。那看他所说明的功德，第一是萨果，萨果他翻译能干。为什么萨果能干是第一功德？很重要，了解你决定做什么你一定要做，不然你你没有办法入清净化的过程，就是无量心，就是入清净化的过程。你需要决心留在这个境界，才能够我们已经有提到是无量心的特别自心观的修行是靠身皆作意，你决定你你愿没有敌人，没有嗔恨，没有障碍，有快乐，你要顺你的决心，如果不是你的决心，那你能没有办法入这个修行。所以能干是第一功德，你如你决定这样要做，才能够受这个修行的利益。这个修行的利益是非常广非常大，条件是你能干，你能够真的用那些缘来让自己让一切众生快乐 佛就有这样修，因为能干他能够深入这个境界，度无量众生。所以佛不是没有敌人，他有很多敌人，所有的敌人都变成他的弟子，还是他的他的居士。为什么？因为他决定那些婆罗门助他们骂他，住身端，他就入自心定，那他们都出来吸他的脚，供养他。为什么？因为他决定什么都变成依照他的意思，这是能干。在本身故事里面就是特别强调这个道理，佛怎么学他都要渐渐变成依照他的意思。所以他的所有的障碍为他变成他的迹象。 师父讲一个故事吧。 现在没有时间讲故事。那第二功德，我可以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怎么修？我住在为不是本身故事，我是我自己的纪念。我在斯里兰卡住森林。那我们的老师是特别强调自心观的修行。Jnana Rama Mahatera。我们住森林，大概25个比丘，很多猴子，黑面猴子、红面猴子，他们会吵架，好厉害，打仗。那如果他们吵架，我们的师父他入自心定，他扩大所缘，我们的阿罗尼亚，那些猴子，他们互相打仗，咬自己流，咬互相咬，流血，突然就会安静，打仗就结束了。那个心，自心的心会那么力量那么大，这是能干，你这样要学。 就是你的师父巡逻一下，那些猴子就不打架了。巡逻 不是巡逻，就是心入群心定，安入群心的禅定。 入定。好，萨哥乌珠切苏珠切，乌珠切苏珠切，他。翻译变成什么？真知，非常真知。苏珠是无珠，无珠的意思就是直接。它翻译为真知，真知直接是东洋的意思。那在佛所提到的功德，只有这个功德他提到两次，其他的都是一次。 所以在修执行观的过程，最重要的功德就是谦逊 sincerity。什么叫做不真挚？不真挚叫做妄计，有妄计，这是想法。在本身故事有一个颂，很流行，我们常常颂在南传佛教，是怎么自信的修行的意思，就是不欺骗朋友，有没有听过那个本身？没有啊，好，要不要我颂？好，那我送那个，就是本身故事，不过我不会翻译很，因为很长，我只是讲最重要的意思。那修执心观就是不欺骗朋友，包括这是最重要的功德，包括自己在里面，因为欺骗自己，所以不能够修清净的爱，因为欺骗众生，所以不能够修清净的爱。欺骗自己，欺骗众生是一个过程，不是两个过程。修自性观，修是无量心，就是了解自己为一切众生，一切众生为自己，所以欺骗自己就是欺骗一切众生，欺骗一切众生就是欺骗自己，欺骗一切众生就不能够快乐，不能够放松，不能够清安。所以在修自性观的过程，最重要的功德，佛有提到两次，就是不欺骗，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的好处，那就是本身故事的颂是说明。那我可以现在颂，时间差不多。本身故事，Bahuta bhako bhavate vipa utto sakagara bahunam upajivante yomittanam nadubate yam yam janapadam yate nikame rajadhaniyo sabata pujito hoti yomittanamतानं नदुबति न असचोरा पसाहन्ति न अतिमन्येति खत्यो सबे अमिते तरति योमित्तानं नदुबति सकत्वा सकतो होति गरु होति सगारवो वनकीति भतो होति योमित्तानं तानं नदुबति पूजको लभते पूजं वंदको पतिवंदनं यसकीतिं च पापोति योमित्तानं नदुबति अगियता पजालति देवता वा विरोचति सिरिया अजहितो होति योमित्तानं नदुबति gava tassa pajayanti khete uttam viruhati puttanam phalam asnati yomittanam nadubati rukhato pabatato va rukhato patito naro chuto patitam labhati yomittanam nadubati virulha mula santanam nigrodam eva maruto amite napasahanti yomittanam nadubati ti omitoba 什么意思？他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这种人，他他怎么样？他到处受欢迎，他回他的家，在他的家里里面，他不能够生气，所有的众生都尊敬他，不管是人还是动物，因为他尊敬别的众生，众生尊敬他，因为他对别的众生有高度，他很重视他们，所以别众生也重视他，他他所有的活动都能够成就，然后他荣华 glory 不会离开他，他到处他变成越来越好秘密那些，然后他是亚加伊多后的所有的好事情不好翻译那些巴利成中文，他如果他从树木还是从山落下，他一定会有众生支持他，所以他不能够害自己很严重，他好像尼格罗达就是榕树，好像榕树变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大，因为它的根变成越来越深。那它的根，因为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人，变成越来越深，所以它他的力量，他的功德，他的所有的成就就越来越明显，因为他的根很明显。根是什么？在这里就是他的诚心，诚心是所有的功德的根本，所以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在修功德、修戒的过程里面，是最重要的功德。其实变成自心观的意思，变成自己的朋友，就是不欺骗自己，不欺骗众生，这样才能够变成自己的朋友。在南传佛教，无住，那个知戒还是真知是属于清安的范围， 南传佛教的阿毗达摩，北传没有跟静安在一起，有刘中心说，拉胡达达，请伽玛尼达舍耶，巴古尼达莲达，乌珠达达这些都是静安的方位。自性观就是特别，因为爱清净的爱是我们的心的最美丽的境界，所以自性观是最好的方便来得到清安。所以佛在自性观的十一利益经里面说明修自性观，穆卡瓦诺维帕西达的他的面脸就发变成发光，如果有清安，那定的修行不需要什么勉强，自然心能够定下来，清安就是跟那些功德在一起，有清安才能够真的真知，才能够练大，才能够事业，才能够软柔软。好，那其他的就明天，因为现在已经8:20，那我们大坐一个小时，明天继续讲，早上我讲方法，方法就是现在开始学先知，破坏先知的阶段，破坏先知的阶段。依照清净道论常相，才能够出现。如果没有破坏限制，没有办法入自性观的定。明天讲。